走的人。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改规划》，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等六方面主要任务。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指出呢，新建的高铁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切忌贪大求洋，追求奢华。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教材中不得夹杂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近期，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将相继上调北京地区首套房贷款利率。北京公布方案，将严惩企业机构和个人环境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纳入信息公开公示系统，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针对用户反映在视频等领域苹果手机比安卓手机付费多一事，苹果公司回应，定价权100%由开发者掌握。 这是来自于陈明真唱出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我还记得在1990年的时候，台北东区街道上的一张巨型个人写真为他开启了演艺大门，那个时候成为唱片界的宠儿。那个时候的他颇有灵气，而且外形俊秀，虽然后来渐渐以戏剧作为主要的舞台，但是歌声依然长久地停留在了我们心底。继续和你在 FM969 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哪一位歌手是你喜欢了10年以上的呢？微信订阅平台搜索经典969，在听歌的同时与我互动。接下来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淋我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比风雨还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 yeah。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2018年第15届北京国际车展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很多不能前往现场的朋友不用感到可惜，本届车展上呢有很多十分吸引人的展车，这里面既有一般人平时都难得一见的富豪玩具，更有有钱人也买不到的车展特供车辆。保时捷在此次车展上十分吸睛，首先在性能车方面，全新的911 GT3 RS 的出现让无数保时捷车迷为之兴奋，而台上最亮眼的两款车，其中一个便是代表过往的经典356车型的复刻版本。这是第一款冠以保时捷之名打造的车型，是由费迪南·波尔舍设计，车身窄小，结构简单，采用中置轻型风冷发动机，具有重心低、耐久性好、视野开阔、准备质量轻等特点。作为保时捷的开山之作，这款车的拍卖价可不便宜，不过依然能够令收藏家们为之疯狂。而以迈凯伦 F1 车队的传奇车手塞纳命名的最新超跑，全球限量500台，中国的21台配额早已销售一空了。新车基于迈凯伦 720S 打造而来，超级夸张的空力套件让其外观回头率爆表。动力方面搭载了一台4.0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800马力，峰值扭矩800牛米，这也是目前迈凯伦旗下性能最强悍的公路跑车。新车的车身重量1198公斤，可产生800公斤的下压力，百公里加速2.8秒，200公里加速6.8秒，1/4英里用时仅为9.9秒。如此极致的性能表现和外观设计，使得这款车成为了迈凯伦展台的绝对焦点。买，不存在的。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九六九，陪你一起在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老婆，我带你踏青吧。 老公，你太 out 了，今年流行踏红，经过春风的吹拂和海水的荡涤，盘锦的红海滩五月就红了，大片的滩涂有粉红的碱蓬嫩芽土壤，真是美极了，漫步在红滩绿尾间别提多浪漫。对了，在那儿还能看见丹顶鹤、黑嘴鸥等珍稀鸟类，盘锦红海滩梦中的仙界。 老婆，就听你的，盘锦红海滩走起，这个春天不踏青，我们一起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踏红。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6大城市8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么是自己。你能成了佛，你能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拿出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 是我的爱在日出后。 My love I will never go， 爱让我快乐也让我有。当那太阳升起的 有没有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眨眼网 CEO 杨莹， 个人之间认知差异很大，就是你判断一个事情要快准，准更占更准更重要一点，就大事小事都考判断。其实你时间久长，你会发现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最简单的道理。比如说这瓶水倒在这儿流着水了，有人认为要把它扶起来是对的，有人就认为它要流干是对的。就是你要是认为扶起来是对的，另外一伙人他会坚信要把它流干是对的。但是人和人的差异就是那么大。 大象保险 CEO 杨哲，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不放弃，中间遇到肯定是遇到挫折和困难，但是怎么样在挫折困难中不摇摆，坚定自己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比你本身的专业能力，比你本身所掌握的一些技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坚定坚持，这个肯定是能成功。 有家政 CEO 肖灿荣， 车子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能花一到两分钟就决定了，车头不要，大家推着走。只是说当你出现了问题，更多的人是选择了回头，有的人选择的是前进而已。所以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只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然后站的角度不一样。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么多年创业我所得到的一些感悟。 已经五点钟咯，快要下班了，努力再冲刺一下，不要偷懒哦。我是潘玮柏。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

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经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中国银行保监会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通知，要求睡眼养老保险产品在开发设计上应确保参保人可以活到老领到老。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持续加大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力度，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生态环境部启动了2018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行动，首批督查组已抵达广东、广西、海南等8个省份20个城市，开展督查工作。四部门联合发布了指导意见，要求新建高铁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确保人民群众乘坐高铁出行便利。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中小学的教材中不得夹杂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海关总署表示，为防止有害生物的传入，加强对进口美国苹果原木的查验，不合格的产品做退运处理。第71届戛纳电影节最近开幕，贾樟柯导演的新片《江湖儿女》入围主竞赛单元，演员张震作为本届唯一一位华人评委。 小虎队的一首《逍遥游》送给你。说到把狂流重新带回人们视线中的，还是羽泉。那是一档歌唱比赛的一个专场，主题是向齐秦致敬。于是我们听到了阔别多年的狂流，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没有人能誓言相许永不分离。或许很多30、40岁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吧。我们来分享齐秦的这首《狂流》。 北风在吹着清冷的街道，街灯在拉开长长的影子，走过的路，想过的事，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夜晚，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太多分手的记忆，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没有人能誓言相许永不分离，是我的错，是你错过。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丛林白雪轻铺，我与小屋中过渡，前面是最好，四周冰山都仰慕，却怕某天清早又再一次要上路，也必可谨记此刻拥抱。 国乡土，我与思乡的国度，友情是瑰宝，化解冰心消冷傲，却怕某天清早又再走各有各远路，问怎可依靠那追忆终老。 有千梦，梦里可以双双跳舞，怕有天醒过未必再次起舞。 情如白雪飞花，怎会知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 信你的调度，是个天故意去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有千步，但爱恋却串串奔波，心知我不算得最好。一生有千梦，梦里可以双双跳舞，怕有天醒过，未必再次起舞。 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我信你的飘渡，是个天故意去创造。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Tomorrow.

中国十大戈壁沙地之一的浑善达克，位于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草原的南端，距北京直线间隔180千米。作为间隔北京最近的内蒙古沙地，浑善达克近年来逐步成为越野自驾游爱好者的喜爱之地。这里的地形多变，路况庞大，沙丘草甸河道，湖泊浩繁，野生动物种类繁多，风气憨厚，光景壮美。相对于其他的地域而言，这里更适合长途自驾及休闲的体验。今天我们的旅行者也请到了正南旗精品线路浑善达克的齐木德先生，首先让他来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一次的精品路线。 它主要成分是什么呢？第一是我们自治区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原让度遗址，这些也是当时这个元朝的帝国的一个见证，现在虽然是一个遗址啊，但是有非多的那个蒙元文化。第二就是我们的一个蒙古老营，那蒙古老营是作为什么呢？是主要是作为是一个影视剧的拍摄基地，当场是拍摄的忽必烈饮食城，就现在要马上应该是明年这个就播了，叫忽必烈电视剧啊，主要是它的外景拍摄地。第三呢就是我们正南旗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这个沙地是多样化的啊，那么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啥呢？叫缩小版的内蒙古。为啥这么说呢？咱们那个整个浑善达克景区里头有啥呢？像河流啊、草原啊、湿地、沙漠、丛林、湖泊，这应该是草原上必备的元素，应有尽有吧。啊，主要是这条线路呢，主要是以这个三大特点为组成。 你可以在元上都遗址感受当时元朝帝国的宏伟，置身于蒙古老鹰中体验穿越的乐趣，复现当时的情景，和上百匹马一同领略大自然的壮观。而接下来前面的路途就是浑善达克了。 浑善达克景区是总长线是88公里，它是一个环线，它是有两条什么河呢？一个叫高格斯泰河，一个叫恰恰尔河，这两条河是从东向西流，倒流河啊，完了以后呢，两条河在汇并之处合并以后呢，再往西流，沿着这个两条河环线是88公里。那么游客在这里头能体验啥呢？就是一个浑善达克的全貌的风景啊，像沙漠呀、丛林啊，是吧？河流、湿地、草原，哎，这里头能又能体验到一些娱乐什么呢？就是体验一些牧人之家，这个游牧生活，牧民是怎么去生活的？哎，完了以后呢？还能体验到就是，骑马、骑骆驼，是吧？像传统的一些项目都能可以。完了以后呢，有现代的，就是毕竟有沙地嘛，尤其是男人们爱玩车的人，冲沙呀，是吧？如果你开的自驾车不方便，我们有租赁的车，穿越呀啥都能玩了。完了以后就是躺在这个小河边晚上露营，我们专门有个露营区，这个呢你可以露营，完了以后呢，当天晚上。大家一块篝火，晚上看看星空，主要是这个。 浑善达克沙地距北京直线距离为180千米，是离北京最近的沙原，景观奇特，风光秀丽。有人称它为塞外江南，也有人称它为花园沙漠。在这里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自驾车营地，主要是由帐篷区、森林公园和自驾营地三部分组成。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当地牧民的生活。这里也是北京游客非常理想的周末自驾游去所。 它最过瘾的就是，你就看咱们这个城市里的人去的话是，第一是自驾上的那种乐趣，是吧？广阔的草原，一望无际，蓝蓝的天空，尤其是咱们听着咱们这个音乐啊，就听，尤其听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一些蒙古族草原歌曲啊，蒙古族长调啊，这一类的音乐是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美食。这个草原上这个肉啊，那是羊肉牛肉是相当好吃的啊，就是涮羊肉啊、肉饼啊，是吧？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没有污染，对吧？完了以后呢，这个肉质非常鲜美。我们常说嘛，我们的牛羊啊，就是畜牧啊，都是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百种草药嘛，所以说它肉质是非常甜美的。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了？城市都会夜晚迷幻的光影遮住了你的眼睛，从日落到朝霞，从流星到银河，从月升再到日出，在大城市都会生活的人们可能真的无法体会到浑善达克纯净的星空。2018和亲人爱人

着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哭得后悔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之前呢，翻过一本杂志，看到林夕在说陈奕迅的一篇文章。他说陈奕迅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大概十多年也不会再出来一个。他的歌唱没有那么多的技巧，全凭感情，哪怕高音上不去，但是还会有自己的味道。我想林夕应该不是在为陈奕迅开脱。也记得有一次在陈奕迅的演唱会上，他的嗓音状态可能那天不是特别好，唱了一首《浮夸》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吃力，勉勉强强没有破音。但是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仍然有一种声嘶力竭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爆发感。所以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陈奕迅的歌，那就是我们想在这个男人的歌声当中听到一种非比寻常的表达吧。接下来的一首歌为你带来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哦、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小孩只懂在 眼中，让我看什么望什么都闪亮着。 一句我懂就回荡好久，不同的心竟然能共同，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老婆，怀孕得多吃有营养的，我给你订点燕窝吧，一人吃两人补。 不会炖啊，而且过程很麻烦。 不用自己炖，我们订鲜炖燕窝。 鲜炖燕窝是什么？ 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掌干燕窝，燕窝浓度超过90%，采用38分钟95度低温炖煮技术，确保营养不被破坏。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而且一瓶一个溯源码，安全有保障。 老公，你最贴心了。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00万份，天猫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很多人不知道，肥胖也是一种疾病，它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10大慢性疾病之一。 前中国人体重超重人群达2亿，肥胖人群超过9000万。 我要瘦， 我要瘦。 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经典969公益主张：合理饮食，坚持运动，和我们一起运动没烦恼。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 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当电脑有问题时，我们常会按下重启按钮，当生活一团糟时，也不妨重启试试，及时调整你的生活状态，暂时放空自己，在忙乱的步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点乐趣，重新找回对待生活的热情，才能积极应对挫折。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一起加油。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只要能震撼人的心灵的，那都可为经典。经典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 经典就是所想表达的东西，给人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不管过了多久再次看到的话呢，大脑里第一浮现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 经典歌曲应该就是陈奕迅的那首《好久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 当你面对一个一个的机会，当你面对一个一个选择的时候，如果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你认准了，你就不会害怕失败，不会害怕挫折，不会害怕被拒绝，你会坚持下去，不跟风，不动摇，一直到成功为止。 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 就像煲粥一样，服务就是一点点的把它煲透啊，煲香啊，煲好的，煲熟的，所以不会一下子就会爆发。 著名主持人汪涵： 如果你希望你这一生当中，你往前，你往后，你停下来的每一个脚印，当你有一天回过头的时候，希望他们成为诗句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地走好你人生的每一步。 感伤在心中。

仍是雨夜凝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爱恋藏在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却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遥望盼望能像清风陪伴它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无似梦，无奈的轻叹是他的欢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却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 Hello， 各位好，周三的下班路上，我是泽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奇。 哎，今天呢，是我和英奇来和大家互动到今天的话题啊。 嗯， 我们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遇到过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 那么 这也是一个比较温情的话题了。 对，也是我们一般在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吧。 我们能从各种地方看到这种温暖的消息，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能说是每个人都不同。 嗯嗯， 就比如我来说吧， 嗯， 其实我刚来北京的那一会儿啊，就是因为北京这个城市真的很大， 嗯，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事情所忙碌所迷茫啊。就比如说这个越大的城市越冷漠，但是我觉得我来到北京遇到的好多工作上的同事也好，身边的朋友都是特别热情，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嗯， 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们在一块儿， 对，就是往往是一些陌生人他做出的一些小事儿，可能是最让人温暖人心的吧。 其实我们经常也看到，包括在网络上微博上都有看到一些陌生人帮助别人的视频， 嗯， 真的你在你以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来看，你就会觉得真的非常温暖，就更不要说作为一个当事者来说了。那在今天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温暖，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你遇到过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经典九六九的精美礼品。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只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别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会让人突然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究竟什么该放弃？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攻击。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

好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我是银琪。 我们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啊，你遇到过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听友的留言啊。 来看到有一位叫做一颗柠檬的听友，他说，我是奶奶带大的，奶奶爱我如生命。高中毕业的暑假，我在奶奶家住几天，有一天一早洗完脸，忽然发现奶奶把我前一天晚上随手扔在桌子上的卸妆湿巾洗了。虽然上面还有我残留的眼妆，但是已经明显被奶奶不知道洗了多少遍。奶奶说她以为那是我的眼镜布掉在地上弄脏了。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我比较了解，因为我是我姥姥姥爷从小带大的。 嗯嗯， 你真的会特别理解那种隔辈亲，现在看来老一辈真的是把你当做生命的全部，每天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你身上。 对， 还有一位呢叫做罗银的听友说啊，他说坐高铁时旁边一个小男孩哭得好厉害啊，我冲他一笑，结果小家伙立马不哭了，咧嘴就笑，下车的时候啊还挥着小手跟我说拜拜。 哎呀，这个真的是好温暖啊。 没错，那在听歌同时呢，也欢迎你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遇到过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那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青年九六九，回复关键字温暖，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你遇到过最温暖的瞬间。 那么留言入选的听友将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再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当初成熟，而我需要成熟，只要你愿的被悬浮台上，住在你就可以上住不下，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

心我像似梦，他醉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相思梦，他醉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我是英奇。 哎，我们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遇到过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英奇啊，作为一个女生，有没有在陌生的环境中遇到过一些比较温暖的瞬间令你印象深刻的呢？ 我想应该是有吧，比如说在第一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在山东那边，然后人生地不熟嘛，就找路边的一些路人问路，然后那边的那边的人就特别热情，他就是总是热情的帮你指路啊，然后还把你带到那个地方了。 对，我在找警察问路。 那现在温暖的事儿呢，其实在生活中还是我们很常见到的，比如跟喜欢的人在桌旁吃的饭菜啊，或者是远在他乡来自亲人关心的问候。 对，其实这种温暖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可能我们都未曾注意到啊。那也欢迎你在听歌的同时来与我们互动啦。参与互动的方法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温暖，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你遇到过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意，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朽的优美。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您好，小仙炖仙炖燕窝天猫旗舰店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经常加班，需要长期滋补，没时间炖燕窝。同事说小仙炖不错，帮我推荐一下吧。 小仙炖鲜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保证燕窝新鲜、营养又好吃。小仙炖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燕窝浓度超过90%，燕窝长期吃更有效。建议您选择月套餐。 月套餐都包含什么呀？ 小仙炖鲜炖燕窝月套餐共12瓶，每周配送3瓶，您还可以随时修改配送时间和地址，很方便。现在下单，明天您就能收到， 真方便，我现在就下单。吃鲜炖燕窝找小仙炖，销量突破100万份，天猫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

晚上七点喽，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生活就得有点意思。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ing like a weed. 引领